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6号星期四，农历7月19，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河北承德考察时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通电话，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韩正主持召开推进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领导小组专题会议。 今年我国早稻总产量2800万吨，同比增长2.7%。 东京残奥会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获得5枚金牌。阿拉伯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呼吁共同反对新冠病毒溯源政治化。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多州去年1月出现新冠死亡病例，疫情或更早在美出现。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河北省承德市考察时强调，要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切实抓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任务，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总台央广记者潘毅报道。 8月23号至24号， 习近平在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省长许勤陪同下，深入国有林场、文物保护单位、农村社区等进行调研。 23号下午， 习近平首先考察了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坝机械林场。 8月的塞罕坝，林海苍翠连绵，林场始建于1962年， 近60年来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 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习近平来到海拔1900米的月亮山， 听取河北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塞罕坝机械林场情况介绍，对林场打造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的一体化资源管护体系，守护森林资源安全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随后，习近平远眺林场自然风貌，月亮山上建有集防火瞭望和资源管护为一体的望海楼。 习近平亲切看望驻守望海楼13年的护林员刘军、王娟夫妇。习近平登上望海楼，详细了解他们的饮食起居和日常工作情况，称赞他们默默坚守、无私奉献，守护了塞罕坝生态安全。习近平强调，我国人工林面积世界第一，这是非常伟大的成绩。塞罕坝成功营造起百万亩人工林海， 创造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的典型。林场建设者获得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机械林场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称号。希望你们珍视荣誉，继续奋斗，在深化国有林场改革、推动绿色发展、增强碳汇能力等方面大胆探索，切实筑牢京津生态屏障。上海纪念林 位于塞罕坝机械林场原马蹄坑造林会展区，是百万亩林海起源地。习近平来到这里，沿木栈道步行查看林木长势，树还是很挺直的，一只鹿啊、狍子啊，了解动植物保护等情况。习近平对林场的工作给予肯定，并再三叮嘱：“ 你们像是防火重于泰山，安全是要摆在第一位的。” 习近平强调， 要处理好防火和旅游的关系，坚持安全第一，切实把半个多世纪接续奋斗的重要成果抚育好、管理好、保障好。要加强林业科研，推动林业高质量发展。离开纪念林前，习近平同林场三代职工代表亲切交流， 询问他们工作生活情况，共话林场沧桑巨变，共谋林场未来发展。习近平强调，塞罕坝林场建设史是一部可歌可泣的艰苦奋斗史，你们用实际行动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这对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示范意义。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绿色经济发展好，把我们生态文明啊发展好。 习近平强调，要传承好塞罕坝精神，深刻理解和落实生态文明理念，再接再厉，二次创业，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上再建功立业。24号上午，习近平考察了承德避暑山庄。承德避暑山庄始建于1703年，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习近平查看山庄主要建筑和旅游服务设施，详细了解山庄历史和文物保护工作。习近平指出，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承德避暑山庄底蕴深厚，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宗教与社会相适应、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方面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时代意义，要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其丰富内涵，以利于更好坚定文化自信，凝聚民族精神。离开避暑山庄，习近平前往普宁寺考察调研。普宁寺始建于1755年，属于典型的汉藏合璧式寺庙。习近平仔细查看有关历史碑刻以及天王殿、大雄宝殿等建筑，听取宗教工作等情况汇报。习近平强调，要坚持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弘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创建良好宗教环境，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促进宗教更好顺应社会、服务社会、履行社会责任。随后，习近平来到承德博物馆，参观《望长城内外清盛世民族团结实录》展览。习近平走进展厅，不时驻足查看，详细了解清代民族关系发展和多措并举维护民族团结、边疆稳定、国家统一等情况。习近平指出，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包括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在内的小康社会。实践充分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凝聚各民族、发展各民族、繁荣各民族。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要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好研史学史工作，整合历史研究资源和力量，提高研究水平和创新能力，更好总结历史经验，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当天下午，习近平乘车来到位于滦河北岸的双滦区偏桥子镇大贵口村考察调研。习近平十分关心当地推进乡村振兴情况，走进村山谷市集，了解特色农产品市场销路、品牌打造等情况。他指出，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要坚持精准发力，立足特色资源，关注市场需求，发展优势产业，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更多更好惠及农村农民。随后， 习近平走进村卫生室， 门诊在这里， 对， 这所有的那个能用的药都在这儿了。 了解改善村民医疗卫生条件，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等情况。他指出，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加快补齐公共卫生服务这块短板，完善基层公共卫生设施，加强乡村精神文明建设，开展健康知识普及，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习近平来到村民霍金家中看望， 冬天还挺暖的。 一家老小说起这些年生活无忧、子孙满堂，对如今的好日子感慨不已， 其乐融融啊！ 有习属于领导，全民幸福。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这句话并不是一个口号，我们就是这样，就是给老百姓做事儿嘛。 习近平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即使未来我国城镇化达到很高水平，也还有几亿人在农村就业生活。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我们要通过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深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一件接着一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宜居。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呼，总书记好。习近平祝愿乡亲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幸福。傍晚时分，习近平来到承德市高新区滨河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近年来，该社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企业运营、社会参与的方式，为社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探索解决老年人健康医疗、生活照料等问题。习近平查看信息化平台、适老化改造等项目，详细询问服务范围、救助方式等事项。习近平指出，满足老年人多方面需求，让老年人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是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责任。要推动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协同发展，发展普惠型养老服务，完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网络，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习近平走进志愿者服务站，询问志愿服务有关情况， 觉得挺充实的。 哎呀，太高兴了，太充实了！我们当志愿者就是想老有所为， 习近平指出，要把老有所为同老有所养结合起来，研究完善政策措施，鼓励老年人继续发光发热，充分发挥年纪较轻的老年人作用，推动志愿者在社区治理中有更多作为。要发挥社区作为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第一道防线作用，始终绷紧疫情防控这根弦，全面做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各项工作，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懈心态，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在社区广场上，习近平同社区群众亲切交流。他指出，在党的领导下，我国56个民族14亿多人和睦共生，中国共产党人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14亿多中国人拧成一股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锲而不舍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场上掌声经久不息。丁薛祥、刘鹤、陈曦、何立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稳定凿道生产，开展撂荒地，复垦复种，落实各项支农惠农、种粮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凿道播种面积保持了基本稳定。 今年全国早稻单产5918公斤每公顷，比上年增加173公斤每公顷，增长 3%。其中安徽、湖北、江西上年因受严重洪涝灾害影响单产明显下降，今年呈现恢复性增长，分别增加 449.3 公斤每公顷、359.3 公斤每公顷和 210.3 公斤每公顷。李所强表示，在全球疫情持续演变、外部环境复杂严峻的背景下，夏粮丰收和早稻增产奠定了全年粮食稳定生产的基础。 早稻播种以来，主产区大部时段气象条件较好，总体有利于早稻生长发育和产量的形成，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撑。 大庆油田昨天宣布，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取得重大战略性突破，发现了预测地质储量 12.68 亿吨的超大陆相页岩油田，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推动页岩油气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总台驻黑龙江记者郭晓光、迟松报道。 大庆油田古龙页岩油勘探的位置处于黑龙江省肇源县古龙镇。大庆油田部署钻探的页岩油重点探井，获得日产油30方以上高产，而且试采稳定。目前平面上已有43口直井出油，5口水平井或高产。2021年落实含油面积1413平方千米。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地质师、页岩油勘探开发指挥部总指挥何文渊： 可供开采的石油一般都认为富存在砂岩、碳酸岩页岩，但是对于在富存在页岩当中，一般是没有人去想过，也没有人去做过。 大庆油田勘探开发已超过60年，面对油田除采失衡和稳产难的严峻挑战，大庆石油人创新非常规勘探思路，在页岩油开发开采关键工程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页岩油项目经理部经理张金友说： 这个概念呢，可以跟我们头发丝来做一个对比，它在里面储油空间的大小啊，是我们头发丝的1/500那么大，所以说这个储油的岩性非常细，储油的空间非常小。 大庆油田把古龙页岩油作为重要战略领域，今年已完钻58口井，25口井建油，17口井或工业油气流。大庆油田采油工程研究院企业技术专家唐鹏飞： 我们的目标是45美元经济有效开发，可以说现在这个目前的这个产量和这个资源量，我们还是非常有信心的，可以作为大庆的接续资源。 东京残奥会昨天展开首个比赛日的争夺，中国代表团斩获五金，其中李豪在轮椅击剑男子个人配件 A 级的比赛中为中国代表团取得首金。总台央广记者张文报道。 在日本千叶县木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的东京残奥会轮椅击剑男子个人配件 A 级决赛中，中国选手李豪遭遇乌克兰选手阿尔乔姆曼科。开场之后，李豪进入状态很快，迅速取得了3-1的领先。此后，曼科调整了战术，连得6分。处于被动的李豪经过短暂休息之后，将比分追至8-0。比赛进入第二局后，对手心情急躁，抢拍送给李豪1分，双方又打到10-0。关键时刻，李豪的大心脏帮助他顶住压力，将领先优势扩大到4分。最终，他以15-12拿下比赛，为中国残奥代表团获得首金。东京奥运会是26岁的李豪的第一届奥运会。 我觉得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其实很多我背后支持。首先得有国家，然后我们上海提供我这个平台，然后一站一站的积分，然后获得资格，我参加东京奥运会，然后在此拿到冠军。其实我现在还是蛮感恩的。 李豪摘得首金后，中国轮椅击剑队冯艳可、边静和谭淑梅又连获3金。在游泳赛场，张丽成功卫冕女子200米自由泳 S5 级冠军，为中国队收获5金。在昨天上午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晓梅在场地自行车女子 C1-3级3000米个人追逐赛中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银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残奥会上获得的首枚奖牌。 一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深入学习贯彻重要训词精神，践行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各项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总台央广记者李欣报道。 这种是诈骗电话，我们给您打电话是指明向您提高警惕，以防 针对群众反映强。